同意，夜夜忙算计，老婆吵不，孩子又要买玩具，到处奔波忙啊，家人常急，想家的时候喝点酒，泪藏在心底，买不容易，天天奔东西，爹娘身体不好却不能照顾你，我只想说一句，二老对不起，只要能报答养育恩，我累死都愿意，我累死都愿意。男人不容易，顶天有力的，再多能苦我自己扛，没人能去扛，别人有的是钱，老婆吵着买衣服，孩子又要买玩具，到处奔波忙啊，家人常惦记，想家的时候喝点酒，泪藏在心底，男人不容易，天天奔东西，爹娘身体不好却不能照顾你，我只想说一句，二老对不起，只要能报答养育恩，我累死都愿意，我累死都愿意。男人不容易，顶天有力的，再多的苦我自己扛，没人能体恤，别人有的是钱呢，我有的是力气，脚踏实地使劲干，早晚有出息。男人不容易，啥都靠自己，心中有梦自己追， 前途四海为家，经历坎坷无数，作为男人就要挺住，异乡的路却少不了吃苦，再苦再累也从不向人倾诉，夜深人静一个人偷偷的哭，想念家中的那妻儿和父母，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走南闯北只为家人的幸福，男人选择的路就不会认输，不想成为女人的包袱，其实男人也有苦，只是女人不清楚，一心为了事业忍受着孤独，为了家庭和把他辜负，做个好男人，当个好丈夫。